二，新词语。春天，下班，路过，服装，推，顾客，好好，上衣，季节，侧，皮肤，气，适合，声音，试衣间，价钱，表情，打折，他，老板，周，哥，一下子，陈，讲，读书，沉默，发抖，轻轻，软弱，也许，原因，永远，尽力，忘，调，长裤，惊呆，回，再次，记忆，深处，勇敢，幸福。